佛讲为师是心向圆融的讲法，目的是教大家开悟。不重名相的分析，当然有要紧的也特别的分析的清楚，目的是叫你开悟，避免死在名相之中。原本说法的目的就是如此，就是叫大家开悟的。那么用根，楞严里面叫我们学习用根，叫我们用见心见一切法，用闻心闻一切音声，用这个方法来修行。那么诸位要去问，要不用心一时，那我见了不是没有分别了吗？那没有分别不等于不见了吗？啊，平常我们得要注意，为什么呢？意识分别，眼识与无具其意识联合起作用，才能够分别一切色相啊。耳识与无具其意识起联合作用，才能够辨别音声呐。啊，如果不注意的时候，啊，所谓是视而不见啊，听而不闻呐，那我们这六根还有什么用处呢？如果诸位要起了这个疑问呢，跟阿难差不多啊。楞严经里面阿难，你看涉凡贤见，他许多的疑问，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形。啊，哪里晓得？若用见性见一切色，比那个无具起意识见色啊还要清楚。因为无具其意识是迷了的真心啊，那不迷的真心见色岂不是更清楚了吗？迷了的心见一切色相，能够辨别颜色，辨别长短方言，能够辨别这些，但是不知道色相的真相。如果用见性见一切色相呢，不但能够辨别微细，而且能够得到它真实相。那是什么相呢？清净寂灭相。这个功德多么殊胜，可是在用功的时候也确实有困难。难在哪个地方呢？俗话常说啊，看得破忍不过啊。经里面道理我听懂了，何谓忍不过呢？在一切境界的还起分别心，还起妄想，这就叫忍不过啊。你就说说顺境界里面还是欢喜心，念境界里面还是讨厌，这就叫忍不过啊。 你要懂得这一个道理，你就晓得应该在什么地方用功夫。理明白之后，这个修行就是立思练心呐。古人常讲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这句就用功夫。顺境里面一念欢喜心才起了，这个不要紧。为什么呢？五十劫来的习气，不是一下能断得了。不罗汉烦恼断了，习气还在啊。可见的断习气是不容易的。问题在哪呢？就是你是觉还是迷。如果迷了，就随到习气转了，这就是迷。觉的时候，这个念头才动，就觉悟了。觉悟怎么样呢？觉悟不随这个妄念转，这个叫真用功啊！啊，真正用功，禅家是真是得到要领啊。一切法里面，不动心不起念。所以你看看《坛经》里面讲，这个六祖大师所传的，啊，他老人家所说的，啊，佛祖代代相传的修学的纲要只有六个字的，六个字里第一个就是无念。第二个是无相，第三个是无住，就是六个字。中国的禅宗，他修什么？他就是修这六个字。这就是他做功夫。所以他的修学是活活泼泼的，并不是一天到晚盘腿面壁啊，那叫用功夫，不是的。啊，六祖大师在黄梅的时候，天天破柴冲泥做苦工，每一天累得满头大汗，不亦乐乎。人家修什么？修无念、无相、无住，修这个。所以那些苦工啊，他能够欢喜做，不疲不厌。如果你有念，我到这来求学的，派我到这来做苦工，啊，我一句法也没听到，这个老和尚对我太可恶了，你起了妄念了。如果起这个念头了，五祖的衣钵不会给他了。怎么会轮到他呢？不着相，所以没有疲劳啊，心无所住啊，心地清净啊。破柴是修禅定，冲泥也是修禅定，冲水还是修禅定，修上上禅啊。这是我们中国禅宗确确实实得到佛法的精华。这叫真修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晓得大佛顶首楞严定是我们真性当中本来具足的，佛知佛见本自 妙言呢？我们如何将它恢复？啊，现在虽然迷，迷并没有丧失，就是从迷里面悟过来而已啊。过来之后，那么这一句话了，就不是释迦牟尼佛的话，是自己的。心真常中，求于去来，迷悟生死，了无可得，是你自己的境界，是你自己说的话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。我们自己没悟，听人家这么说。悟了之后，这是自己的话啊。所以你要悟了的人，为什么说一切经都通达？悟了的一切经全是自己限量境界，他怎么不懂啊？六祖大师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他悟了，悟了一切经都是他自己的限量境界。所以你随便拿什么经，你念一段不懂的，他就讲你听，能叫你开悟啊。这个是成佛最接近的道路，最近的一条道路啊。这些道理不可不明啊，道理明白了，我们修行有方向，有目标啊。剩下来的就是我们自己求证而已啊。那么像下面呢，这就是开出的思科了啊。请看经文，我乃云何无因，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啊。这个四科在前面给诸位介绍过，是一切万法的纲领，这是佛说法的善巧。无因是对你心法重，你色法轻的人所说的啊。所以在这个五条里面，色法只讲一条，为什么？他迷得轻，不迷多说。心法他迷得重，说四条。那么到少初情形恰相反，迷色法重的人，迷心法轻的人，色心二法迷得多重，这就说十八戒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无论怎么个讲法，都不离开心法两大纲，说多说少是开合不同啊，总不离开这一个原则。那么这一句就是这一科里面的总说啊。这叫做什么啊？云何无因啊？云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五音呢？它本是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五音我们同修都非常的熟悉， 个名词叫五音呢，是古语，轻语称五音啊。《心经》里面讲的五音皆空，这个轻语跟古语呢，是以唐朝为标准，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叫古语，玄奘大师他所翻译的叫心语。咱们这个心语啊，是唐朝玄奘大师所译的，他有些名相啊，跟古时候用的意思不相同啊。但是这两种啊，它都有它的意思在。韵呢，是集聚的意思，而音呢，是有概括的意思。啊，这就是古今的译法了，它这个所取的意思有一点差别。因为这五法，它是集聚幽微，概乎真性，所以我们把这个音与韵这个意思合起来呀、啊，哎。这个意思就非常明显啊，所以说是两种译法呢，各有各的好处。一般讲，这个五蕴啊是生灭有为法。你看《心经》里面不是说的吗？照见五蕴皆空啊。那么这个五蕴就是有生有灭了。为什么这个地方讲五蕴本是如来藏，妙真如法呢？那么这个就是不生不灭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般若固然是佛母，般若里面许多还是方便说啊，但是有方便才能入真实，没有这个方便入不了真实啊。而无蕴皆空，这个空的意思很难懂，空不是没有啦。心经里面说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那个照见五蕴皆空是这个空法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空有不二之空，而空有不二之空呢，正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啊，五蕴既然皆空了，五蕴里面这个色法包的是四大。四大皆空啊，这个四大皆空啊，一般社会人都会讲四大皆空，究竟怎么个空法他不晓得，他不知道啊。空有不二之空啊，这个才叫做真空啊。真空就是妙有，妙有就是真空。那《心经》里面那个色就是妙有，空是真空啊。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真空就是妙有，妙有就是真空，是一不二。那么这不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什么呢？那么像这样的意思，确实是深一层。啊，这个这样的 才真正能够得到一切法的真实相啊。所以一切法你要仔细的去观察，它的根源都是从如来藏中流出的。也真正是证明了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应观法界性啊，一切为心造，证明了这句话。那么像这一类的经论呢，可以说都是《华严经》的主角啊。要真正彻底明了无因本无自性啊，就显示出如来藏妙真如性无二无别。不但信宗里面是开显这个道理，就是法相也不例外。法相里面也是叫我们去体察性相不二啊。有相必有性啊，啊，它是什么性？性哪有三种？啊，我们讲圆称实，讲依他起，讲遍计知，啊，这个讲三性。啊，真性只有一个，哪里会有三个？但是要晓得，三即是一，一即是三。三者一之三，一者三之一，一三不二啊。啊，这样才能见性，这样才能见诸法实相，就是一切法的真相。那就像法华经讲的，一切法的真相是常住清净即灭相。啊，没有一相是例外的。啊，清净即灭里头前面说过了，来去生死了不可得。那么诸位要在这个真相里面去迷啊，这个是非善恶，问问看有可不可得呢？这诸位说，是非善恶也了不可得啊。这个心都平等，都清净，啊，所以多学唯识有个好处，心里起个念头，动一个念，立刻就觉察，哎，这一个心从哪里来的？怎么生的？会起什么作用？立刻就明了，啊，像现在电脑一样，不懂为什么，就是不能够观察的这么微细，啊，但是诸位也晓得，那个白法里面呢，它是一切法的纲领啊。 百法就是一切法了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譬如百法里面讲的26个烦恼心所，我们举一个贪心所来说，它这个里面是讲大类贪这一类，这个贪这一类的这个心所无量无边。为什么呢？贪名，贪名的那个心所；贪利，又是贪利的心所；贪名的心所不是贪利的心所。假如说贪名的心所就是贪利的心所，那么这一心所一起来之后，名利都贪。他有人贪名不贪利的，有人贪利不贪名的，可见了他不是一个心所。名里头又有无量无边，利里头有无量无边，你得晓得这个心所就复杂了。可是怎么样，每一个心阿赖也是都有种子，他要没有种子，他从什么地方生出来？他有他的助缘，我们一般讲的时候，他有所缘缘，他有无间缘，他有正相缘，四缘具足，这个心才得不生。所以这种心理现象太复杂了。起一个念就是一个心呐，真正是无量无边呐，通通是妄心。真心里面哪有这些东西？真心里面不妨碍这些东西。所以你一觉察越明了了，妄不碍真呐。觉悟的人不但妄不碍真，那个妄还能替真风，还能替真办事。所以说，无聊的人真做主，妄替他做事，叫四智菩提了。迷了的人怎么样？妄做主，真不起作用。这就是迷悟所不相同的所在。所以说，真正通达明了，无因无自性，这个心就是如来藏心。那么，既然他的性是如来藏心，与如来藏心无二无别，是一不是二。那么，无因，它不是真如是什么呢？真如不是无因又是什么呢？这个时候诸位才入不二法门呐。现在一般有人呢常常讲什么天人合一，你再问问他天跟人怎么合法，你合给我看看，你要这一问他就哑口无言了。什么叫天，什么叫人，你合给我看看。佛法里面这个道理明白了，五阴跟真如是一不是二了，诸位想想是不是合一了？它本来是一，本来就不是二，迷了的时候强分为二了，悟了的时候才晓得本来是一呀。这个一就是华严的一真法界。所以我讲楞严是给诸位说了，楞严是一把钥匙开华严经一真法界那个门的一把钥匙。你要把楞严经搞会了，华严的一真法界你就进去了。法华的一佛尘你也进去了。 入佛之境，净土的一心不乱，你也进去了啊。所以诸位想一想，理路要不明，确实不得心门而入啊。理路这个明，明就是悟，悟的方法我也给诸位说过很多次，不能用分别心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经典是研究不得的。为什么研究我们用分别心？分别心是个迷心啊，迷心里头怎么会悟呢？啊，如何开悟呢？熏习啊，你凭你们自己看经也是如此啊，看注解也是如此，不要用分别。第一遍看懂了，懂得了几成，这几成是你悟的；不懂得，不要苦苦的去钻研啊，不理会它，再看第二遍。哎，第二遍又有一些悟出了。再看第三遍，古人说是读书千遍了，其义自见啊。你们在六祖坛经里面，这个参勤机缘一章，诸位也看到了啊。人家一部经都是读诵了几千遍，他有悟处啊。我们一遍都没有做了，就想开悟，结果所悟的全是假的啊，全是虚妄分别，不是悟啊。啊，悟的人跟迷的人不一样，悟的人心清净，迷的人心不清净啊。悟的人没有妄想啊，接触一切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。迷的人啊，有妄想啊，一切人事的起心动念啊。那么这个也能够勘验自己的境界啊。我在待人接物当中啊，一切所想呢，是不是妄想少了啊？如果妄想少了，就有进步；如果还是有妄想，还是有分别执着，那自己没有进步。懂得再多，是分别的这个嫉妒分别的懂得，不是真正的悟入。那么这个在修学里面都是重要的纲领啊，应当要记住。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，起心动念之处，这叫真修行。那么这个五音呢，底下呢就是色音了啊。这个按照这个次序一条一条的来介绍啊。在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